喂，你要去边啊？ 哦，原来呢只，哎呀，呢狗好可爱。 哦，原来阿林， 系啦，阿林， 唔系佢嚟噶，佢喊咗成晚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 杨少雄、 宝佩仪， 仲有我龙天生、 陈安莹 一起走过。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5月6日，广东广西星期五晚，有我周志恩，还有我斜对面我们的恒常拍档王仲宇 Mills。 Hello 大家好。 喂 Mills， 今天呢、这个题目呢，我可以说匠心独运， 是吗？为什么呢？ 我一定要先做一些自肥的行动先。在这个收音机旁边的我妈咪、啊、你好你好，我知道你正在听我做节目，还有在画画的，我知道你。 喂，不要这样啦，喂，我妈咪保证接发落。 你个衰仔、啊、你抢了我一句嘢。咁真的有少少自肥的，因为今天呢个题目呢我直线进入啦，就是叫双职母亲。嗱、这个题目呢，点解我会即系咁容易諗到，因為我諗翻起我媽咪當年湊我嘅歲月，因為佢都係翻緊工嘅。 係 咁同一時間咧，佢亦都要照顧我啦。咁當年咧，我最記得其中一個片段咧，就係佢禮拜六有陣時都要翻工嘅。咁佢翻工嗰陣時咧，咁我哋又冇學翻噶嘛，咁點算咧？嗰個情況雖然我有嫲嫲湊嘅都，咁但係咧佢嗰陣時咧就帶咗我去咧彩虹道嗱。如果彩虹道嘅圖書館嘅朋友咧認得我嗰啲咧嚇，個樣應該冇乜點變嘅，我相信。咁嗰陣時應該有個肥仔咧，就喺入邊咧就喺度睇書 keep 住，就我媽咪喺附近翻工，咁就擺咗我喺圖書館裏邊睇書。咁我就好記得每一個禮拜六咧嗰一期咧都係咁樣嘅。咁我就當然明白咧，其實媽媽係真係好辛苦。 啊！我都有呢啲咁樣嘅少少嘅記憶咧。我記憶咧就係、是、應該係每一個 weekday， 即係星期一至五嘅夜晚咧。我媽咧都會俾一張畫紙俾我，咁跟住咧就俾我去畫畫。咁跟住點樣咧？係因為佢應該係翻工啊，夜晚翻夜班。咁所以咧就我諗嗰時細個啦，咁就會掛住噶嘛。咁佢就話咧，俾張畫紙俾我咧，我自己喺度畫咧。就基本上就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噶啦，咁样咁跟住就慢慢瞓咗觉噶啦，咁佢就可以好安然去工作噶啦。咁所以你都会睇到就系辛苦啦，嗰时系咪？即系夜晚都仲要去翻工，咁再加上就系睇起上嚟，即系佢主要就系又要关顾我嗰个时候嗰个情况啊、情绪啊，咁我觉得都几辛苦。不过阿妈系真系一样好劲嘅嘢嚟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所以就呢几样嘢呢，基本上呢都我諗大家都会觉得係成日都会话即係妈妈係神奇女侠咁样，係咪？咁所以我觉得都好多时都会係好啱嘅一个称号嚟嘅。 咁但系我哋记住啊，唔好净系自肥先得噶，我哋梗系要同晒全世界嘅妈妈都要讲母亲节快乐噶嘛，系咪先？嗱，记住我哋今日唔系自肥啊，因为我都觉得奇怪嘅，冇理由咧，我哋讲呢个母亲嘅题目，两个男人喺度讲成晚噶，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咧揾咗个嘉宾，呢个嘉宾好特别嘅，咁啊 ，Gloria 陈锦英啊，佢系我认识嘅一个双职母亲啊 ，Glori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Gloria，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大家都可以藉住咧听住。我哋呢今次呢个嘅安排啦，同埋听住阿 Gloria 讲咧，直此咧去赞扬自己嘅母亲噶吓。喂，阿 Gloria， 我都想问一下嘅，即系喂嗱，你其实咧，你有冇一个心里边有个颤抖啊，定系点要做个双职母亲啊？我相信你香港系好普遍嘅，但系如果以近年嚟讲咧，我觉得多咗啲妈咪咧。即係佢會覺得可能啊，我都要去照顧一下小朋友，咁所以好可能有時候咧，佢會作出一個抉擇嘅。 更何況咧，以我所知，我冇睇下有冇記錯啊。Gloria 應該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喎。係 啊，係啊，三個。 哇，都真係三個好難嘅喎，真係好忙啊。係 啊，其實回應翻你個問題先啦，咁頭先你問即係會唔會有戰鬥啦？其實當日即係當日我都諗翻起我生第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咁我都係諗點樣可以俾到最好嘅生活佢咯，係啦，咁所以嗰陣時都會去諗啊，究竟我去做嘢啊，定係全職去做媽咪去照顧佢好咧？咁嗰陣時都有一段時間有啲掙扎嘅。系啦，咁到最后我自己都系选择会一路创业啦，一路去照顾佢哋咁样咯。 首先咧，我纯粹我嘅印象咧，就阿 Gloria 系嗰只咧，都应该系中意做嘢噶。我唔知系咪，即系例如即系话翻工会几搏尽啊，同埋咧，你谂下就系佢系差唔多，即系佢话生小朋友，跟住系谂住创业咧。其实呢件事咧，对我嚟讲咧，系我觉得系一个纪录嚟嘅，即系应该系纪录。即系我嘅意思咧，就即系佢话系一个好高嘅难度嚟嘅。因为咧，首先咁样先啦，生小朋友，你仲系嗰时系第一胎系咪 啊？系啊， 已经可能唔知道应该可能新手嘅，唔知点应付啦，会做又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出现啦。哇！再加上大家话俾大家知，创业系一件非常非常。要俾好多心力啦，体力啦，同埋咧，基本上咧，你可能同凑仔系差唔多一件事。即系讲真咧，你可能系凑紧仔，跟住你翻工，可能系会比较轻松一件事。再加上有假期啊嘛，哇，点解会咁大睇唔开咁样啊？真系 系咯，系咯，我都觉得自己嗰阵时系唔识死嘅，即系我记得啱啱开头即系谂住创业，其实都系谂住可以凑住自己小朋友一路去经营啦。咁因为我第一個創業嘅工作咧就係做私房菜嘅，咁嗰陣時咧就可以湊住阿 B 喺隔離啦，咁我就抱住佢啊，又煮飯啊，又 serve 啲客啊咁樣，咁所以就係諗住可以做一份又可以照顧到小朋友啦，又可以即係經營到嘅事業咁樣咯。 喂，我聽到，我記得你頭先喺出邊講過俾我哋聽咧，你嗰個私房菜嗰、那個，我覺得個營運都有啲有趣嘅。嗰陣時，即係咧同一時間咧又可以咧做到你嘅專長，你湊 B B 啦，同一時間又可以咧處理到啲即係食物啊，啲大人喺度。我覺得呢一個會唔會係媽媽先有嘅視覺，令到呢一個咁樣嘅做法會更加成熟啲咧？ 都會啊，都會，因為我自己本身咧係做開教育嘅，即係我做小朋友去做 playgroup 啦，或者係一啲補習啊咁樣。咁嗰陣時我先生咧就係做餐飲嘅，係啦。咁嗰陣時我就諗啊，點樣將呢兩樣嘢可以結合咧？咁第一個私房菜嘅時候咧，我哋就有一個 playroom 嘅，咁就係俾嚟到嘅客人啦，佢可以擺低啲小朋友喺度玩啦，咁客人就可以食嘢啦，咁我又可以做到我專長嘅，可以照顧啲小朋友。咁再加上我又可以照顧自己個 B B 咁樣，咁就覺得好似會順暢啲咯，成件事。 我想嗱，我想睇下個心態先啦，因為雙職母親啊嘛，係咪？即係除咗湊小朋友，自己仲你真係雙職，因為嗰個打工，我覺得同創業咧係真係兩回事，你真係湊緊兩個仔女咁樣嗰只咯。喂，我想問下你個心態嗰陣時係點嘅咧？即係例如。你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情況，例如會唔會因為咁阻礙到我其中一個嘅情況去發展？即係例如可能湊小朋友嘅時間啦，例如即係可能我哋有冇啲 quality time 啦，又或者係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令到我喺自己創業路上咧慢咗啦？再加上會唔會有多咗一啲嘅 conflict 啦？ 其實係開頭就冇諗得咁仔細，反而咁，但係一路做嘅時候咧，就一路經歷好多嘅挑戰，係真係即係無論湊小朋友啦，或者去創業啦，喺當中其實係好多嘅 即係每日都面對住不同嘅未知之數咁樣咯，即係可能阿 B 突然間發燒喎，咁要衝去急症室，但係又要照顧啲客人喎，即係點樣去取捨咧？係 咯，點搞咧？真係 係啊！即係嗰陣時係有啲分身不暇嘅感覺嘅，同埋即係我啱啱生 B B 頭兩胎我都冇工人姐姐嘅嗰陣時，咁就真係湊住兩個又要搞咁多嘢，但係嗰陣時我覺得都係一份精神咯，覺得無論點都要堅持落去咯，就係、是。冇，其實係冇退路咯，因為你會覺得生活更加緊要啊，小朋友嘅生活又好重要啊，佢嘅身體又好緊要啊，即係所有嘢都要做到好平衡咯。 我想問一個比較挑戰性啲嘅問題，有冇曾經諗過咧？即係喺嗰刻，不如算啦，我都係退守翻喺屋企，唔好做到咁辛苦啦，我主力湊 B B 算啦。有冇呢個過程嘅咧？你？ 這個反而好似冇， 你睇下佢中意做嘢， 好勇敢啊！ 放咧，真系唔系讲真，真系嘅，即系生仔创业呢件事咧，即系已经证明佢系真系，即系想自己去做翻啲嘢嗰个情况咧。因为通常好多时真系谂住打份工，跟住你可以有假放，咁反而系一个好嘅方向咯。你真系冇谂过，系咪因为你本身都中意？做嘢或者对创业系有个憧憬咁样。 其实我都系，我谂可能都系自己嘅爸爸妈咪啦，即系头先听你哋讲到，哇，自己妈咪都系双职妈妈，即系我爸爸妈咪都系做生意嘅，咁所以咧，即系一路见到佢哋都系咁样做噶，即系我会有一个概念就系、是、其实。好正常，即系一路做一路凑小朋友系好正常嘅事啊！佢哋都做到，我自己都应该得嘅咁样，咁就只系谂点样可以令到所有嘢越嚟越好咯，即系点样可以俾到个好啲嘅环境小朋友啦。咁所以慢慢我哋有转型嘅，即系开头我哋做私房菜，啲小朋友日日都对住唔同嘅客人啊咁样，咁到佢哋慢慢三四岁到啦，跟住又觉得啊，好似日日都对住唔同嘅客人，佢哋都会有啲冇咁有。安全感，咁嗰阵时就会考虑，不如我哋转型啦，咁就开始转型做一个工场咯。咁我哋就将我哋嗰个私房菜真系完全 close 咗，咁就变咗做一个餐饮道会嘅工场咯。 我呢个我觉得一个几值得去反思嘅嘢，因为咧喺我哋做人或者做嘢啦，我哋做嘢角度咧，我哋未必会因为一个家庭嘅因素去到咁。整個我嘅事業作出一個咁大嘅轉向啊！呢樣嘢係好罕有嘅喺我哋，我唔知呢個係咪啦嚇。當然成日我哋會轉行、轉工、轉型都唔出奇，但係如果因為我哋嘅家庭嘅因素，而我直情係尤其是小朋友成長，我哋睇住佢呢個情況，咦？我係時候要再扭一扭咯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幾有趣。呢個係你自己可能係一個媽媽嘅心智諗到呢個情況，定係點樣諗到呢樣？ 系咯，点样？我觉得系好大，因为你要转一个生意咧，你差唔多系重新 set up 嘅，即系我即系真系重新 set up 嘅，即系唔系讲笑嘅呢个转生意方向。因为我本人都试过一次咧，系超级痛苦嘅。你系差唔多咗使嘅费用啦，各样嘢用嘅心力啦，系 double 咁样嘅。我想问下，即系点解会咁大决心，同埋你究竟你睇到一啲乜嘢，觉得个小朋友可能太过冇安全感啦，即系成日见到陌生人，所以你一定要决心做呢样嘢。 系嗰阵时，其实真系一个创业，去到一个位啦，觉得好似系时候要 turn 下嗰个位。因为开始嗰阵时多报道啊，即系好多传媒咧访问我哋啊，我哋好似一间亲子餐厅啊，好开心。咁变相好多人嚟，但好多人嚟嘅同时咧，又会觉得哇，我又要照顾两个小朋友啦，兼顾好佢哋嘅心理发展。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开教育啊嘛，即系我对于小朋友嗰个成长都系比较敏感嘅。咁所以见到好似。有啲唔妥喎，即係例如點咧？例如啲小朋友有啲客人嚟到啦，佢同個小朋友好 friend， 玩咗成晚好開心，但係原來第二日就要拜拜噶咯喎，即係未必會再見噶咯。咁佢哋又會有種好唔捨得啦。跟住又或者有啲小朋友嚟到係相對可能會 比較頑皮啲嘅，咁佢會搶玩具嘅，即係會搶走佢哋手上嘅玩具。咁你又會諗啊，呢、這個時候因為佢係客人嚟噶嘛，咁、自己個小朋友即係要教育咯，即係點樣去分享啊？但係有時佢哋都會有個心理唔平衡，點解我要咁樣去分享啊？即係好多呢啲位置就會令我不停去諗，究竟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呢個事業更加好？同埋當時都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轉型做工場嘅，因為好多客人嚟到食完嘢之後，發覺我啲嘢食好好食，會唔會可以送上門啊？可唔可以做 party 啊？咁慢慢我哋累積咗好多呢啲嘅家庭客人咧，咁佢哋有呢個要求啦，有呢個需要啦，咁就諗不如索性就將佢變成工場啦。咁我哋可以用一個團隊嘅形式去運作，就唔使淨係我哋兩夫婦啦，同埋即係湊住兩個小朋友咁樣去做咯。 咁作為母親嘅角度咧，嗱問多個簡單嘅問題就係、是你見到而家轉咗型啦，咁你而家有埋第三個小朋友添啦，咁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少咗接觸啲客人啦，我估。但係譬如你嘅親子時間嘅編配，會唔會有好大嘅唔同咧？喺呢個位 置？其實由佢哋即係轉咗我哋做工場之後啦，其實係真係多咗時間可以即係專心去做翻同佢哋親子嘅時間嘅，係啦，即係可以陪佢哋去由三換歲啦，即係嗰陣時，我記得阿仔歲幾兩歲，細仔歲幾兩歲已經會成日同佢去行山啊、玩水啊。咁跟住到阿女出咗世，又係可以有好多親子嘅時間咯。咁同埋而家咧，有時會帶佢哋翻工場嘅都會，即係佢哋冇見咁多客人，但係佢哋會翻工場嘅時候就可以幫下手咯。即係有少少佢哋會覺得哦，原來爸爸媽咪做緊呢啲嘢嘅，咁佢哋都會知道我要 pack 起啲餐具嘅喎，咁佢哋都會有個心想幫。手咯，咁我觉得都系俾佢哋观察到，原来爸爸妈咪日常嘅工作系点样咯。 咁啊，唔经唔觉咧，我哋第一节咧又咧，我哋自己妈妈开始讲起，又我哋要祝福天下嘅母亲，到我哋面前有一个好得意嘅一个咁嘅经历嘅双职嘅母亲啊！咁我哋咧第一节完之前咧，想介绍只歌俾大家听，都好耐世纪前噶啦，我形容系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嗱，今晚大家记住听妈妈的话，听足我哋成晚啦吓。 最开始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她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 当地官员指控俄军违反停火协议，在平民撤离期间向接载他们的车辆开火，至少一名战士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未有回应指控，又批评北约口头上支持尽快结束战事，但就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总值高达几十亿美元，形容这种是两面政策，对战事推波助澜，行径令人发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79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1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39，瑞士法郎0.985，加元1.288，人民币6.672，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4.96美元，卖出1,885.8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间中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林超荣， 母亲节又到了。不一定母親節才叫阿媽出來吃飯的，平時都可以找阿媽出來撐下台腳。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吃哪味餸？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喝哪隻茶？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聽哪首歌？知不知道阿媽最喜歡哪個明星？不知道呢，趁母親節多點了解你媽媽吧。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電台第一台，聽著開心日報， 祝大家有個開心母親節。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和罗峰所加的接吻戏非常嬲怒，还要求范美重演，但是范美就拒绝，还告诉林湘知其实是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的，于是林湘就说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怎样处理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新人士阿租，点样利用运动改变自己？ 我在运动嗰时候，其实个人集中啲啦，就唔会太谂太多复杂嘢，个人会舒服啲啦。识到同路人倾下偈，其实都系好嘅。同路人可以去了解一下善路会啦，即系佢哋嘅服务确实系帮咗我好多。我见身边啲同路人都改变好大。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路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外交20问， 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翻到嚟有关香港嘅对外事务问题。众所周知，国家会负责处理香港嘅外交事务，而根据基本法第13条，香港政府可以依照法例自行处理特定嘅对外事务。对于部分国际组织同埋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用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问题就是，香港可以参加哪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呢？三个选择。 A 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及会议， B 亚太地区的国际组织及会议，定是 C 所有的国际组织及会议呢？ 计我话问得我哋咧，就唔会系所有都参加得啦。唔通香港只可以参加亚太地区嘅组织同埋会议咩？ 点会啊？香港都有参加世卫噶，呢、这个又点知亚太地区呢？ 啊，我知啦。问题嘅重点在于香港本身唔系一个国家。 哦，香港虽然可以用中国香港嘅名义， 但归根究底始终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又怎能够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或者会议呢？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及会议啦。 正确答案是 A， 香港可以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及会议。的而且确，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西太平洋区域里面，香港是有独立的席位，可以独立发言，以及参与各种事务和活动。不过香港就没有选举和财政预算方面的投票权了。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五月六日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系双职母亲。咁啊，除咗我周志恩同埋拍档王仲远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陈锦英 Gloria。第一节我哋讲咗咧，即系母亲吓，尤其是一个双职母亲佢嘅一啲心路历程。咁但系咧，我哋头先咧。原本就諗緊喺出面咧，就度緊呢一節講乜嘅時候咧，就不停講咗兩個字嘅，就好少咁樣形容啲母親嘅。但我覺得諗下又都幾得意嘅，就係、是、用狼死。 嗯， 嗱，我估就唔係形容我哋面前 Gloria 咁簡單，因為佢自己一路成個做生意啊，或者佢做雙職母親嘅心路歷程咧，你都會見到咧，哇佢哇咁又轉到，哇佢再轉又得，喺疫情之下點轉嘅咧？咁一陣我哋又可以再講多啲啦。咁但我諗下，咦，原來我識得都好多啲。雙職的母親，尤其是雙職母親更加多咧，係佢有一種我形容叫狼死的特質，就是佢好勇敢， 係 啊，我哋誇張啲叫狼死啦，其實就勇敢啦，好有狠勁，因為佢對於自己的家庭要好大的負擔犧牲啦，佢出面做嘢咧更加唔可以輸蝕俾人。如果會被人哋落於口實啊！你掛住做臭仔嘅啫，你根本都賺錢買花大。我諗好多我自己識得嘅媽媽，佢哋係好罩忌呢一句嘢。唔知 Gloria 你會唔會都聽過呢啲説話㗎？ 我自己身邊就好多雙職媽媽嘅，係啦。咁如果話我就相對少， 應該都唔會㗎。你咁狼死，應該唔會㗎。 我真係都有平衡嘅。咁而我反而身邊真係好多媽媽咧，我見到佢哋係好辛苦，即係有時包括我嘅同事啦，就我身邊我請翻嚟嘅一啲做顧客服務嘅媽媽啦，佢哋都真係可能湊住兩個 BB 啊喺屋企，又要覆客啊咁，即係會見到佢哋係。我煮埋个饭先覆你啊！即系都会咁样同个客讲，我个 B B 喊紧啊，你等一等。即系佢哋其实系一个好需要被支持嘅一个角色咯，我觉得系啦。咁而我身边亦都好多朋友系做创业妈妈啦，咁佢哋亦都系，即系我觉得系带住一份打不死嘅精神咯。即系头先你哋讲好狼死啊嘛，即系打不死嘅系，即系明明已经喺出面好攰噶啦，做到，但系翻到屋企对住自己小朋友又系啊揽下先，识下先，跟住又同佢哋讲埋个故事先瞓咁样。即系我眼见到好多，即系其实我系好佩服嘅，即系亦都系大家互相嘅一个支持咯。即系见到。哦，人哋嘅即系人哋都会经历嘅，大家都经历，我哋互相会有打气咯。 系啊，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都有个朋友咧，佢有个小朋友啦，咁跟住就佢自己亦都去创业啦，即系再加上就系可能家庭上面遇到啲问题啦，我觉得都好难。例如系点样咧？自己喺个创业路嗰度打拼已经难噶啦，其实咧。点解会话头先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即系 Gloria 嗰啲创业历程啊？咁其实讲创业佢都 OK， 即系 其实啲集可以 系啊系啊，即系跟住咧，我见到佢咧，即系例如佢可能咧平时都系会教小朋友音乐，跟住咧就会 轉型，因為可能就係啲疫情啊各樣嘢啊，我覺得都會辛苦。我都睇到咧，其實都為緊自己嘅工作，可能係維生，都喺度努力緊。哇！同時間咧，又要去點樣去教個小朋友，同埋你喺小朋友面前，你又唔想俾到俾佢睇話好辛苦啊，甚至乎當然啦，即係更加唔會往佢出氣啦。咁所以咧，其實你係好多時候要自己頂咗嗰啲辛苦啦，可能有啲嘅艱辛唔開心啦。咁跟住去到同小朋友嘅時候，又要做一個好好嘅母親嘅角色，我覺得真係難得好緊。同埋咧，我都想睇下 Gloria 你自己係點樣啊，或者你嗰啲朋友相親，即係相職母親會係點啊？其實佢真係冇乜自己時間。 嗯， 佢令到佢咧系要自己你话消化啦、沉淀啦，其实佢真系冇乜时间。你自己 系啊系，其实真系经历过呢一段时间嘅，真系当我哋啱啱创业开头啦，跟住又凑住两个小朋友，系真系日即系日头五六点就起身准备工作嘅嘢，然之后夜晚收工咯，十二点嘅一点，但系跟住就喂奶啦，同埋换尿片，跟住又要处理小朋友瞓觉啊咁样，咁变咗自己都冇一个我哋叫 me time 咁样啦，咁去到真系即系其实都系挨过嗰个阶段咯，咁跟住慢慢事业又顺利咗啦，跟住小朋友又大咗啲，咁就开始会留翻啲时间，但系嗰个时间就系半夜，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话喂高如啊，你做乜三四点都未瞓啊咁样，其实嗰啲时间就系我自己可以有自由去睇下自己想睇嘅嘢啦，可能係睇下網頁啦啲，或者想有自己放空嘅時間咁樣。咁我身邊啲朋友都係嘅，好多雙職嘅媽媽咧，都係喺半夜嘅時間先會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覺得無論雙職又好，全職嘅媽媽都好，其實大家都係一樣咁辛苦。即係因為我經歷過曬嘛，即係全職湊小朋友嘅時候，就係真係冇自己時間。但係其實雙職嘅媽媽一樣咯，都係咁樣。 我哋头先咧唔觉意咧踢中咗一个我写定咗嘅字，就叫 me time。 嗯、 容许我八卦问一问你，其实咧你瞓几多个钟？即系我想问几个阶段嘅。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初创嘅事业啦，同埋一路即系开头有小朋友嘅阶段啦，到你头先讲咗话一啲转型啦，即系成个事业转型啦，会唔会又再瞓少啲定多啲咧？到而家所谓顺啲啦，又其实多啲系少啲嘅咧？ 系啊，其实一路以嚟，我觉得自己都系一个唔够瞓嘅妈咪。系啊，即系由啱啱生 B B 嘅时间啦，因为佢系两个钟喂一次奶，佢系即系我用都系母乳嘅，系啦、啊。咁所以嗰阵时咧，系两个钟要喂佢一次奶啦，跟住你仲要洗佢嘅奶，即系如果我要泵奶啊嗰啲要洗奶泵啊，所以其实系真系每一个钟都要起身，跟住喂佢，跟住都冇得瞓咁滞。开头咁跟住创业。亦系啦，即系开头真系两三个钟咁样恰一恰，跟住又要起身。咁去到开始我哋转型啦，转型咗之后系好咗嘅，即系开始有翻自己瞓觉嘅时间啦。咁但系都唔多嘅，真系三四个钟左右就要起一起身啊，睇下佢哋有冇踢被啊，即系佢哋又会半夜起身喊噶嘛，即系去下厕所啊咁样。咁去到疫情前啦，其实开始好似好啲咯，有曙光啦，可以瞓到五六个钟啦。但系跟住又疫情咯，疫情跟住即系半夜又会处理多咗工作嘅嘢，咁变咗其实 keep 住都系瞓四个钟左右咯。谂 哇，我听到都觉得嗱，我系一个瞓得少嘅人， 系 我绝对瞓得少嘅。但系咧，嗰啲瞓觉时间咧，我一搭落床咧，嗰几个钟咧，你就搞唔到我噶嘛。我唔会中间无啦啦，即系当然瞓有阵时瞓得唔好，醒下会嘅。哇！但系如果我长期嗱，即系又系嗰啲字眠干睡湿咧，哇！有突然间听到类似 B B 仔喊声就扑出去啊嗰啲嗱，因为我本身我唔会想象得到啦呢样嘢。我觉得咧，我真系冇讲错啊，狼死呢个字，因为其实咧嗰种狠劲啦，应该咁讲啦，唔好成日用狼死呢个咁负面嘅字啦。嗰种狠劲咧，即系。我絕對相信咧，在座聽嘅好多聽眾，尤其是媽媽級，應該去明曬呢一啲狀態。我同意嘅，不論係雙職母親還是係全職母親，其實都一樣係咁做。但係我又 即係我覺得全職或者雙職母親有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咧，做多埋自己事業嘅人咧，其實佢除非佢真係好似我頭先開頭講啲賺錢買花大嘅啫，如果唔係，其實對自己嘅事業都一定要有啲即係期望，甚至乎好似你咁，你係不停想有改變啊、進步啊咁樣。喂，其實個動力係點嚟嘅咧？嗱，即係好簡單，你話如果睇住小朋友成長，咁我睇住佢大，咁我一路 keep 住去咁樣 run 啦。但係其實点样两边同时间要咁样起跑？我唔明啊，中间点解会咁谂嘅咧？ 其实真系为咗小朋友嘅，即系呢样嘢，我谂动力就真系来自于小朋友咯。首先我自己会有自己嘅梦想啦，好想去做到一啲嘢啦，或者好想成功啦。咁而佢哋系背后嘅一个好大嘅动力嚟嘅，亦都即系俾佢哋见到，就算系妈妈都好啦，妈妈都一样系咁落力或者咁尽力去实现自己嘅梦想咯。咁我将来都可以话到俾佢听，或者其实佢都见证到啊，原来我嘅努力系唔会白费嘅，系会有一日系可以成功嘅。咁佢哋都会将来有佢自己梦想噶。即我都会好想佢哋系透过我嘅一个榜样啦，以身作则啦，咁去俾佢哋一个鼓励咯，同埋我经历过嘅嘢，其实我将来都可以鼓励佢哋啊嘛。咁所以呢个动力系好大嘅。 我想问一下咧，你几时有你心目中嗰个梦想？我想问系喺你结婚之前啦，或者生小朋友之前咧，定系生小朋友之后？你去想想除了生小朋友我还有什么事很想做呢，同时又想做一个榜样，是几时会萌生有这个梦想的？ 我想就是小个我们写我的志愿的时候。 真的的，真的那个时候。 是的，那时 候。那个老师很好的，真的。 真的会写。即係會諗自己嘅夢想係咩？咁其實我講個小秘密俾大家聽，即係我嗰陣時真係寫自己嘅夢想係有，即係好似一個家庭啊，跟住做一個家庭主婦啊，有兩三個小朋友，即係呢個係我細個嘅夢想嚟嘅。咁我真係喺廿幾歲嘅時候就實現咗啦。咁跟住一路。湊住佢哋嘅時候，都會諗啊，究竟我仲有啲乜嘢可以做，或者我可以點樣先係自己最想做嘅嘢咧？咁就其實一路創業就係一路去諗點樣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咯。 但我又想嗱，撇開你嘅故仔，你啊真係厲害啦！唔單止淨係創業，仲做埋慈善添，即係你不停轉型嘅。我見到你咁，但係除咗即係你自己呢個故仔之外，你身邊見到嘅一啲即係雙職母親啦，頭先都輕輕都提及到，即係佢哋都好多壓力啊，好多情況。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哋一般嚟講嗱，佢哋你見到佢哋最辛苦嘅地方嗱，當然你經歷過曬啦嗰堆嘢，你見到普遍嘅雙職母親。佢哋有啲乜嘢嘅困難啊？即係譬如係究竟佢哋難係難在佢哋屋企同事業嘅平衡啊，定還是佢自己 me time 冇咗？邊一啲問題佢哋係最常見，而我哋啲男人係唔明嘅咧，尤其是 我諗都有啊，即係頭先你講嘅所有，即係會例如我哋即係出去做完嘢啦，翻嚟嘅咁，其實我哋都要跟翻小朋友嘅學業啦，睇翻小朋友幾大啦，越大咧，其實我哋要花越多時間喺佢學業上面。咁有時其實佢哋。即可能老师又会打嚟啊，讲下佢喺学校嘅情况啊，啲功课又跟唔到进度，咁你又会谂啊，我究竟搞佢先定搞公司先咧？咁样，咁跟住即可能喺工作上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挫败啦，即系会面对一啲小嘅挑战啦，咁样，咁呢啲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好。真係要自己好阿 Q 精神咁樣去面對啊咁，咁而身邊其實我覺得身邊嘅先生好緊要嘅，即係如果先生明白咧，咁就會好好多嘅，即係會令到即係大家會知道可以分工啦，即係可以一個照顧一下小朋友啊，另一個即係可以唞下咁。係咯，咁我身邊嘅媽媽，即係做雙職嘅媽媽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嘅，即係有啲就係先生都明白啊，好支持，但係有啲都係會即係你其實咁辛苦做咩咧？我養你咪得咯，或者即係可能你唔需要咁辛苦做得。咁搏命嘅喎，咁即系如果系呢啲位，可能对于个妈妈嚟讲，都会有一种即系未必咁大嘅支持咯。即系咁，先生嘅支持好。 先生好似谂住爱护你，所以咁讲，但系其实在于 相星媽媽嚟講，其實可能呢一樣嘢未必係咁大鼓勵，我可唔可以咁講？ 係，如果嗰個係佢嘅夢想，佢真係好想成功嘅時候，咁、另一半嘅支持就好緊要 咯。應該支持佢，而唔係話即係叫佢唔好咁辛苦啊，係咪啊？我想問一樣咧，就係、我都想知道關於夢想嗰度咧。你識嘅朋友裏面咧，或者都係做雙職噶啦，或者佢係創業好，或者其他，你係咪都見到佢哋都有佢自己嘅夢想噶啦？即係佢哋有冇同你透露過啦？咁當然佢哋想，例如我會睇咧，就話我想個盤生意好啲嘅，我覺得呢個唔係夢想嚟嘅，係啦，即係個個做生意都會想嘅。但係係咪真係有啲嘢係佢心目中好想做到？你見？有冇咧？你 真係有噶，真係有噶。其實即係我覺得作為媽媽，有時都可以有自己想做到嘅事啦、夢想啦。咁我識一啲媽媽咧，佢哋嘅夢想可能係全球嘅公司啊，即係可以做到開拓到一個全球嘅公司啦。又或者係做到一啲教育嘅事業啦，可能係藝術嘅教育啦。咁系咯，即系其实系好多唔同嘅梦想都有咯。 因为我自己觉得头先听咧，其中一个我觉得阿 Gloria 都俾我印象好深咧，就系、其实你都唔单止，其实我哋头先闲聊一开头嘅时候咧，佢已经有提及关于话佢自己梦想啦，有啲乜嘢我自己好想做啦。因为我觉得紧要咧，就系好多时即系阿妈个梦想咧，成日都俾人忽略嘅。你谂下系咪啦？大部分咧都会觉得阿妈嘅梦想咪就系个小朋友开开心心啊，凑到佢大啊，即系类似咁。佢所有嘅梦想或者系有啲甚至乎叫做啊，希望屋企嘅事老公嘅事业啊，或者屋企会点啊，好多时都系为咗其他人。我觉得母亲成日都会有咁嘅角色，尤其是你知道啦，即系我哋一歌颂母亲嘅时候咧，就会讲话佢作出几多嘅牺牲啊。点样为咗其他人啦？即其实我都知嘅，呢、这个人当然系好好啦，但系无形中好似做母亲就要作出咁样嘅牺牲，而冇其他第二条路选择，先至会受到歌颂咯。即我某程度上觉得会咁，所以我听到 Gloria 佢讲佢自己个梦想，尤其是喺而家访问嘅时候咧，就更加会知道咧，就系佢其实将个梦想咧，同埋佢教小朋友嗰样嘢咧。是融合埋一齐，我觉得呢个是紧要的。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呢，好多时就系会发生好多嘅一啲我哋话冲突啊，我唔应该顾边边好啊，咁就会出现咗。但系你而家咁样系可以做到嘛，即系我其实要做一个咁样嘅榜样俾我小朋友睇嘛。 嗱，咁啊喺阿 Gloria 答啊呢个 Muse 嘅答案之前呢，Gloria 揀了一隻歌，咁我先讲一隻歌先吓 ，Fat Boy 嘅 Dear Mama， 点解会揀呢隻歌呢？有冇或者有冇啲咩想同妈妈讲咧？其他嘅， 其实真系都系想同大家，即系我觉得呢、这个时代嘅妈妈咧，已经唔系即系未必系上一代嘅妈妈，即系其实大家都好坚强咯，同埋系真系可以好独当一面啊！好多妈妈咁好想鼓励大家咯，即系好想大家即系觉得辛苦嘅时候，其实即系都有好多同路人去明白你哋咯。 好，咁大家听下只歌啦。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mom, for your love. 投入电竞者，放入浪潮历险，为求尽你最好，尽力不理倦意，重演你那天的情节，今次靠我相见，不想我再受苦，用尽力想我定性，以前从未理解，以半亦当作回应，我冲过闯过，得你一个不放低我，等我清醒，你话命运像冒险一般，不免经过低洼，但是一转身可找到这家，可我真的够珍惜相处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湾仔会展举行造势大会，有过千名政商界人士、选委等出席。李家超发言的时候分享过去的经历，他说过去四十几年他跟随香港的发展进程，由前线官员到参选特首，有不同经历影响他的人生。影响他的人生，李家超又重申政纲内容和施政理念，他说施政并非单靠他一个，若果当选他会团结社会和市民，同为香港开心片。亚奥理事会宣布，考虑到疫情和赛事规模，决定原本今年九月举行的杭州亚运会要延期。正在澳洲集训的香港游泳代表欧海纯说，赛事延期当然有受影响，因为到澳洲半年都是为了备战亚运，目前需要立即重整训练策略和心态。他又说，疫情下社会每个岗位都很辛苦，但一日未到终点，都希望和大家一起继续加油。港队剑击总教练郑少康说，自去年年底起已经为杭州亚运会备战，赛事延期都要接受，会因应大会决定调整训练计划。本港新增32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9宗输入个案，再多11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93,000多人染疫，9,131人死亡。另外再有23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5名学生和8名教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7日有7间学校分别有2宗或以上的个案，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在校内感染，相信是在社区感染。俄乌战事持续，联合国再度协助撤走被围困在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的平民。当地官员指控俄军违反停火协议，在平民撤离期间向接载他们的车辆开火，至少一名战士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未有回应指控，又批评北约口头上支持尽快结束战事，但又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总值高达数十亿美元，形容这种是两面政策，对战事推波助澜，行径令人发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05点，跌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7点，跌9点。

他开始拜师学艺，制作古琴和小提琴。透过亲手制作过程，疯狂实验各种木材、线材、造型、图案、涂料、湿度、温度等对音响、乐器和耳机的影响，寻找提升音质的各种可能。近年来，他将多年的实验心得化繁为简，研发出材质的重组技术。 本书还会为你解答为什么在浴室唱歌特别好听，为什么音响的摆放位置会影响家庭影院的品质，以及怎样在音乐厅里面挑选黄金聆听的座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声音的力量》，作者杰克·陈宏远，由地平线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今天的题目是双职母亲。最后一节我们跟 Gloria 还有一些深入的要讨论。Mills 刚才问的问题呢， Gloria 不知道准备好没了。不过准备之前呢，我想补多个问题，你看看答哪个先，你自己看。我特别想这一节呢多点问一下呢，作为一个刚才讲了很多很光明面，就是 很开心怎样去面对。但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隐忧或者担心或者挑战将要面对的。当然你可以简答 Mills 刚才我拉尾的问题先。 梦想啦。 梦想啦。我就是坏人来的，成日都我会成日想这些位置。Gloria, 你会想多些，即是你会想哪边多些，现在这刻。 我可以两个问题都回答翻嘅，系啦，即系讲少少，讲少少梦想嗰度啦。即系头先临尾都有讲，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一个时代嘅妈妈咧，已经系真系可以兼顾好多嘢咯，就未必系即系再系。可能因為我哋個知識水平高咗啦，咁我哋亦都有多咗自己個人嘅思想啊諗法，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可以有自己夢想嗰一 part， 然之後呢一樣嘢係可以直接影響自己小朋友咯，即係可能其實甚至乎有啲媽咪佢哋係全職緊嘅已經，但係全職緊嘅同時佢哋都會啊，究竟我十五十六會唔會開一啲小嘅手作咧，或者開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咁我覺得係鼓勵嘅，即係我覺得係因為你可以做到自己開心嘅嘢，然之後你唔會覺得做媽媽係犧牲先，因為其實犧牲對於小朋友嚟講都係一份壓力咯，我覺得係啊，咁所以即系要俾佢知道，哦，妈妈都好开心能够成为你妈妈，或者亦都好开心，因为有你呢个小朋友，令我嘅生命系丰富咗。咁咯，咁呢个系回应翻第一个问题。 呢度我都讲两句啊，即系透过阿 Gloria 嘅一啲嘅经历，我都非常之鼓励咧，就系就算系全职母亲咧，佢都要保持有自己想做乜呢件事咯，即系我觉得唔单止对小朋友好啊，同埋嗱，我衰啲咁讲啊，我觉得香港嘅社会咧仍然都未够支持咧，系俾家庭岗位咯，系即系我即系佢唔啊，纵使我觉得个重视度咧比起我哋以前咧已经大咗好多，但系好老实讲，仍然咧如果同人哋讲。话啊，我职业我就系凑仔咯，咁样，即系佢哋就会觉得系同你话我个职业系唔知做咩市场研究或者做啲乜嘢，系我觉得系有少少两回事咯。但系当然啦，我觉得个重要性嗰样嘢咧，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咧，一定系作为全职母亲系贡献好多嘅，即系无论各方面。所以我非常之同意，就系无论系双职或全职，都谂下自己想做乜。我自己有啲乜嘢夢想係想達成嘅咯， 咁一於就跟住阿周 Sir 嗰個黑暗面啊！ 唔係啊，我接多句先，我聽完阿 Muse 講，我真係個心裏邊又多咗一個位咧，我想補充。嚟喺外國呢排有一套電影咧，未香港未上嘅，叫咩《媽媽的多元宇宙》啊嘛。 係， 我覺得嗱套戲我唔知係咩嚟㗎，未知佢講乜嘅。咁但係咧，我頭先聽完阿 Muse， 我都覺得其實媽媽應該保持住自己個 me time 啦，保持住自己嘅夢想啦，有個自我喺度先啦。嗱，呢個我哋讀心理學就好明白、同時間有好多角色我哋都要保持。例如是其实是你 老公的浪漫的情人、这个我都重要觉得 keep 的、即如果你老公不够浪漫就不该教导他浪漫、这个你可以学一下的另外同一时间当然母亲的身份如果你还是在一个职场上面一个职业女性或者甚至乎你可能在家里面、各样东西其实人是很多不同的身份的我觉得、要做一个、即我没有资格说要做一个妈妈应该要怎样、但其实呢我觉得做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多元身份或者多元宇宙、如果用那个比喻我们每个身位其实都可以即系要保护翻自己嗰个要即系需要嘅嘢，咁于是乎我哋达到出嚟行到出嚟咧，我哋就会真系可以做到头先好记得 Gary 一句嘢就系咧，做好多身教嘅嘢，让自己小朋友或者身边嘅人都知道自己系个点样嘅人。我觉得呢个位系紧要嘅。咁啊，但系我讲完啲咁正气嘅嘢之后咧，梗系我成日因为我成日都好多隐忧或者担心嘅。我自己教书啦，我见好多啲妈妈都系咧系好辛苦，但系又即系。如果用个唔好嘅字眼叫事倍功半，好努力工作，好努力去维系屋企，但系同时间又同屋企啲小朋友，因为学业上啊，各种好多嘢噶，其实好多涌埋嚟嘅。越大个学业越多难题，其实就好辛苦嘅，甚至乎慢慢影响埋自己同先生啲关系。咁 Gloria 你自己喺呢啲头先我吓定你啲问题啦吓，我相信你而家头先同你倾，我都唔觉你有呢啲问题嘅，但你其实冇一啲时间你会好担心呢啲嘢噶。 会嘅，其实真系系会长忧九十九噶嘛，妈妈，即系我谂佢哋由细到大啦，即系一路都有担心佢哋学业嘅嘢啦，又担即系但系相对起学业嚟讲，我会更加重视佢哋嘅品格啊，或者点样去待人接物啊咁样，咁去到而家，因為我大仔九歲啦嘛，咁佢開始去到小學啦、升中啦，咁我又會擔心多啲佢嚟緊會唔會有青春期啦、會反叛啦呢啲嘅嘢咯。咁其實我應該係已經有呢個預期啊，即係有呢個預設咗啦。我有機會會面對呢樣嘢，究竟點樣去同佢溝通呢？咁其實喺同佢哋相處裏面，我哋係好多溝通嘅，係會問佢好多嘅問題啦，去察覺自己有咩感受啦，點解佢會唔鍾意啦，點解佢會鍾意啦，佢做每一個決定，佢最後有啲乜嘢後果啦，即係會同佢哋傾嘅。咁我覺得慢慢去同佢哋傾翻嘅時候咧，佢又會學識點樣去做選擇咯。即係其實好多時，即係好多擔心佢哋反叛啦。其實係因為本身溝通唔夠咯，我覺得。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我一路好想去同佢哋做好呢個溝通嘅一個位咯。咁就係咯。咁所以我有擔心，但係同時間我覺得更加需要係我哋做好一啲預備嘅工作咯。可能佢即係建立一個好嘅親子關係咯。即係去到而家，其實佢哋都好鍾意攬住我啊，好鍾意錫我啊。即係每次我出去翻工之前，佢哋都會攬咗我啊，錫咗我先。即係我覺得呢啲關係係真係好似儲錢咁樣咯。即係會唔係一剎那佢哋大個啦，而家要反叛要脱離媽媽，咁就會發生咯。 剛才就讲了即是刚刚就是跟子女那个可能相处啦或者有些什么担忧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啦。剛才也有讲过就是说即是老公就不要懒是 caring 那个就不用做等我来即那个就可以用第二个方式来做这个支持的即不是一定是说不用做这件事才好啦。喂我想问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角色呢是会令到当中压力的即包括自己父母、老公父母、或者其他的家長， 我想 這個就真係我聽到好多咯，就是、我自己相對就即係、就是、我同奶奶啦，應該我同奶奶嘅關係都好好嘅，係啦。咁但係我相對聽好多嘅朋友，即、就、係、是、都會有呢個婆媳嘅壓力啊，即、就、係、是、可能即係都會有大家喺教育個小朋友上面啦，尤其是又或者當奶奶有一啲嘅。諗法嘅時候，究竟老公喺咪自己個身邊呢、即係或者老公係撐奶奶多啲定係撐老婆多啲？即係呢啲位咧，就會令到大家個關係有機會會緊張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由頭到尾都係，即係無論同小朋友又好啦，同先生啦，或者同長輩啦，都係在於個溝通咯。 咪一講到呢啲溝通咧，我成日都用一個嗱，我 Mill 所以即係補充一下噶呢啲位，我覺得係好多三角關係、三角短傳嘅關係嘅，即係嗱有陣時我見到啲衝突就係咧，媽媽對小朋友有一種憧憬，爸爸咧就可能有另外一種嘅態度，咁於是乎咧，如果兩位即係夫妻之間溝通唔夠理想咧，即係佢簡單啦，媽媽可能比較 carefree 啲嘅，即係比較冇所謂嘅，讀書讀成點，考得好唔好冇咁重要，但爸爸就唔得，我一定要哇光宗耀祖，起冚冚先得嘅咁。嗱咁呢啲就如果佢哋溝通得唔好咧，小朋友就會直接受到壓力啦。同時間，譬如婆媳之間，頭先已經講咗個好經典嘅例子啦，就係婆媳之間個仔擺邊個位咧，即係個老公擺邊個位咧。我自己覺得嗱，我唔知呢個係咪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比喻啦。但如果呢個三角關係，呢個三角短傳嘅關係咧，如果能夠即係用踢波咁計啦，如果能夠踢得順暢啲啊，如果尤其是同你嘅拍檔啊，尤其是兩公婆之間咧，能夠有啲默契咧，有陣時係容易啲處理嘅。咁我唔知呢樣嘢，即係嗱，兩位點睇啦？ 你點睇咧？呢樣 其實真係我覺得都係尊重咯，即係有時。即係我諗我最遇到同婆媳嗰個關係咧，最緊張就係啱啱生 B B 嗰陣時，即係因為啱啱我係一個新手嘅媽媽啦，完全唔識點樣去湊 B B， 但係一個長輩就會有好多佢嘅經驗啊或者意見去分享，但係你又會知道，而家我哋已經係。轉咗個時代唔係咁嘅喎，或者佢都冇喂過母乳，跟住佢教我點樣喂母乳嘅時候，即係但係我會即係都會同先生去溝通，就係我表面上啦，起碼即係表面上我都會尊重奶奶嘅，係啦。咁然之後即係私底下即係先生再去同奶奶去溝通翻咯，即係唔好俾咁多壓力啊、等等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協調嘅角色咯。 如果自己我先嚟讲，我真系纯喺心理学个角度啊，咁基本上系要老公好识得去处理咯，咪因为佢就系个佢唔系咁恶心，系佢系个原因嚟噶，即系基本上喺心理学里边婆媳关系个原因系因为个老公咯，所以大部分嘅 conflict 系因为佢处理得唔好咯，就唔系佢两个，因为。佢哋兩個個中心點都係因為佢咯，係啊，即係呢一樣啦。咁啊，不過 唔係我作為老公，我又好明呢樣嘢。咁但唔係我呢個明咧，我係特別我想講就係咧，其實要真係做得好好嘅一個屋企裏邊嘅協調嘅關係咧，其實。各司其職，同埋每個人都體諒到對方係好緊要。而呢個各司其職咧，唔係傳統嗰只咧。嗱，今日我哋呢集，我覺得有個意義就係咧，我哋成日以為以前都會講咧，男主外就女主內。嗱，咁而家我哋一講呢個題目咧，如果一啲比較真係超級傳統嚇，用嗰啲想法嘅人咧，就覺得哇，啲太太咁叻啊，啲雙職媽媽咁叻，僭越曬啊！即呢個態度咧，我都相信而家香港人唔應該用呢種咁嘅思維諗嘢，但係有。即係好老實講，呢樣嘢又真係唔多唔少咧。有陣時亦都會令到，即係就算我一個老公，哇，我老婆好叻，已經哇，已經令到我好震撼噶啦。仲要佢能夠長袖善舞，搞咁多嘢，亦都能夠嚇、甚至乎處理到好多樣嘢都好叻。咁我個 position， 即係我個位置又點咧？嗱，呢啲位咧，我自己覺得每個人咧都要自己用翻我頭先個多元宇宙嗰個講法咧。其實每個人自己都要有翻自己嗰個自信心，同埋你真係要知道，譬如你想個家庭好，你自己都要个 self 啊，即系自我要够强大先得啊。如果你想成个家庭，譬如哇两公 公婆帶住三個小朋友行條咩路，其實可能開頭大家都未知嘅。但係當每一次嘅新嘅互動、新嘅挑戰產生，點樣去應對？有陣時唔能夠下下都坐低傾三個鐘，開個家庭會議未必得嘅。但係當我哋知道，喂，我要愛呢個我嘅太太啦，我愛我嘅老公啦，我愛我嘅小朋友，我哋自然就會揾到一個慢慢理順呢啲問題嘅位置。咁當然對住媽媽，自己嘅媽媽都應該係咁啦。所以其實呢度咧，今晚我哋做呢個雙職母親呢個題目咧，同一時間我都覺得，尤其是我自己教書咧，好多我教好多小朋友噶嘛，啲年輕人，尤其是可能第時你個仔，可能佢都要學識點樣同媽媽去相處。即係呢個，我覺得兩睇嘅，唔好淨係成日諗住媽媽。頭先我好同意，係咪媽媽要做啲咩犧牲咧？唔係，係每個人都要行多步，去點樣令到成個家庭和睦。所以呢個唔係邊個人特別叻，係每個人都要做多啲嘢咯。Gloria，我唔知你會唔會都明白？ 好同意啊，好同意啊，係啊，因為即係其實咧，而家咧去到即係我小朋友，我嘅小朋友啦，咁佢哋都會知道自己嘅崗位同埋責任咯。即係係好細個已經會培育佢哋去知道。咦，你即係爸爸媽咪要翻工要做嘢喎，咁你嘅責任喺邊度咧？咁佢會知道自己嘅責任就係讀好書咯，即係讀書翻學就係佢嘅責任啦。咁跟住佢哋好得意嘅喎，佢哋而家已經會問啊，點樣可以好似爸爸媽咪咁樣去做生意啊、賺錢啊？即係好多呢啲嘅諗法，咁又會同佢分享咯。係啊，你首先要做好咗你而家嘅崗位同埋責任咯。咁然之後你慢慢一步一步，你就會做到好似爸爸媽媽咁樣，你又會經歷好多嘅困難嘅，但係即係同你喺學業裏面一樣嘅，即係喺讀書裏面你都會覺得好難啊，好多功課啊，好有測驗啊，好辛苦。其實爸爸媽咪都會面對好多嘅測驗咯，好多嘅功課咯。咁即係我都會用一個切身處地嘅角度啦，俾佢哋去代入啊，同你啊咁樣。 Gloria，如果我去咁樣要求你，可能俾啲意見嘅話咧？你會怎樣去建議現代的可能是雙職女性，無論她那個是打工還是自己創業跟湊小朋友，她怎樣去發掘自己夢想？因為我覺得發掘自己夢想已經難，你還要一個這麼多忙於做很多事的情況，其實會更加難。你覺得可以是從怎樣入手呢？ 其實都是要有個靜，即俾自己安靜嘅時間嘅，係啊，即係會諗翻究竟自己嘅初心係乜嘢先啦。即係做媽媽，即係喺做媽媽之前，其實自己有咩係想做嘅咧？咁到你而家做咗媽媽之後啦，你又想你嘅小朋友有一個點樣嘅媽媽咧？即係我覺得一路諗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不停問自己嘅，其實都係同埋我覺得喺唔同嘅時間咧，自己嘅需要同埋自己嘅夢想都可以唔同嘅。咁所以係一個即係每一個唔同嘅階段裏邊都可以去提醒自己啦，即係保持住自己嘅初心啦，保持住自己咯。我覺得咁。即係對方，即係先生啦，或者另一半啊，即係都會去尊重自己咯。 咁啊，唔經唔覺咧，咁啊呢個題目雙職母親咧，今日去到咧差唔多最後嘅階段啦。咁啊，我先講講嚟緊星期日老店有啲乜嘢題目。咁啊，題目咧叫飯圈文化啦，飯係一嚿飯嘅飯啦。咁咩叫飯圈咧？圈係圓圈嘅圈。咁啊，可能聽眾大家可能試下揾下究竟呢個字點解。咁啊，當日嘅主講嘅邊幾位咧？都包括咗咧馬恩次啦、小弟周志恩啦，仲有海林嘅。咁啊喺今晚我哋完结之前咧，送上最后一首歌，阿 Mills 你拣 嘅 噃。 系啊，呢首歌就系阿谢安琪嘅。佢个歌名咧就叫《神奇旅侠的退休生活》。咁、那个神奇旅侠就自然好似我哋一开头所讲，就系、是、我哋伟大嘅母亲啦。咁就系佢嘅退休生活或者都要谂一谂过，亦都系等于可能佢嘅梦想可以系工作嘅时候而实现，亦都可以系。退咗休啦，仔女大咗啦，我自己其他嘢都做得有个承担啦，咁究竟我仲可以有啲咩嘢做呢？话唔定諗下自己退休生活都系时候。 好，今晚再见啦，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